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活用定语从句咯。我们直接来看这一课。 My friend John， 我的朋友约翰。好，我先为大家念一下。John is a very good friend of mine who lives next door to me. In addition, we both go to the same school and study in the same class. John's father, who's a truck driver, works very hard every day to support a family of six. John's mother, who's a typical housewife, is busy with housework day and night. Even so,They live happily together. I respect John, who was born into a humble family, but never does feels self-conscious. He does well in school, but remains modest and polite, which is why he has so many friends. Back home, he helps his mom do the chores and look after his two brothers and one sister. All in all,He's my role model in every way. 好，我们来看这个句子。John is a very good friend of mine. 我们已经教过 a good friend of mine， 我的好朋友之一。那么你的好朋友之一呢？ a good friend of yours， 他们的好朋友之一， a good friend of theirs。 这个 of 后头的所有格要用代词型啊，所以 hers, theirs, mine, his 啊等等 yours 都要搞清楚。好了， who 代替前面的 John， 因为 John 是专有名词，所以 who lives next door to me 这个 who 前面就要用非限定修饰，翻译的时候顺着翻过来，他就住在我隔壁。Next door 加了 to me， 他就住在我隔壁。In addition， 此外，这是固定的短语。We both， 咱们俩叫 we both， go to the same school and study in the same class， 念同样的学校。The same 这个字前面一定要加的，不要念成 Sam。And then same. We both go to the same school and study in the same class. 同时也在同班同学同个班上念书，既是同校又同班，难得。 John's father， 约翰的爸爸。爸爸虽然不是专有名词，但爸爸只有一个，所以他就有特殊性，所以 who 前面一定加逗点。Who's a truck driver? 那么他是开卡车的。啊，那么日本人就叫 Turaku Drivura。啊， Turaku Drivura。啊， Hoda Vudo。Works very hard. 他的动词是 works。 中间插入的是一个非限定的形容词从句，也就是定语从句。约翰的爸爸顺着翻译是个开卡车的司机， works hard every day， 每天都辛勤的工作。为了表示目的，所以他后头加 to support a family of six， 为了能够养六口之家。A family of six, a family of seven, a family of ten, 等等，所以十口之家。John's mother, 约翰的妈妈，妈妈也只有一个，所以后头的定语从句前面一定是加逗点。Who is a typical housewife? 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然后呢，这个插入的定语从句之后呢，第二个逗点后头一定是动词 is busy， 后头要加 with， 加名词 is busy with housework， 忙着家事 day and night， 早晚就忙着家事。好，所以这妈妈真是辛苦啊。 is busy with housework， 家事这个字是不能加 s， 不可数的。 day and night 是一个很棒的片语，也就是短语，早晚都忙着做家事。 Even so， 即使如此，这是固定的短语，这太棒了。我们讲 Peter is ugly， 彼得好丑啊，六个眼睛，七个耳朵，八个嘴巴。然后下面就说 Even so， 即使如此， I still love him， 我仍然爱他，因为我只有三个耳朵，四个眼睛，两个嘴巴，比他少一点。所以 even so， 即使如此， they live happily together， 不要念成 happily， 不是 happily， happily together， 他们很愉快地住在一起。愉快地叫 happilytogether， 一起。 I respect John， 我也很尊敬约翰哦。约翰是什么词？专有名词。所以后头的定语从句用 who 引导的，当然前面会加一个逗点，逗号。 Who was born into a humble family， 他出自寒门。 Humble 就是很谦卑的，但另外一个是很卑微的。那他是出自寒门，用 into， 千万用不要用 from， 你说 who was born from a humble family， 他从一个很卑微的家庭蹦噗就是生出去，然后就马上丢掉了，那不是要 born into， 记住。 But never does feels， 但是呢他却从不怎么样，那就是feels， 它的主语是前面的 who， but who never does feel， 那个 does 是状语，是副词，叫做因此，却从来不因此 feels self-conscious， 感到自卑的，感到叫 feels self-conscious， 有自我意识的。 conscious 就是了解的，很了解自我的，就自己知道是自己什么样身份的，中文就翻成叫自卑的啊，这样子啊，从来没有因此感到自卑。 He does well in school， 诶，这几个字要记起来，他在学校书读的棒，叫 He does well in school， 他在学校功课很好， He does well in school， 就这么一个句子。像我小的时候呢，我功课很差。He did poorly, I did poorly in school. P-O-O-R 叫 L-Y。因为我还要必须要呢，挑扫帚啊，帮爸爸养猪啊，切猪菜啊，等等啊。哪有时间读书啊？好，那是约翰呢，就是不错的这样子。至少在家里面没养猪。好 ,He does well in school.But remains modest and polite. 他尽管学校成绩很棒啊，英文啦98啦，数学啦99啦，物理呢100啊，然后等等，哇塞，真是厉害。 But remains， 却保持着，后来用形容词做补助语， remains modest， 果然放形容词，保持很谦虚的， and polite， 以及有礼貌的。那这个 modest 跟 humble 两个字都可以代表谦虚的， humble 是除了谦虚还很卑微，哎呀，小的对不起啊，是小的错了，小的知错，小的从此以后不敢了，叫 humble。 modest 呢，哎，真对不起，我错了，下次呢我会改善。你最近成绩考了100分，哎，100分可以了，也只不过是读了几天书熬夜而已，像这样叫 modest。 好，Which is why， 你看这个关系代词 which， 前面没有名词啊，关系代词通常要代替前置词，也就是名词，但 which 也可以用来代替前面的主句，也就是 he does well in school but remains modest and polite 这件事情。所以这个 which 很特殊，它可以代替物，代替东西，也可以代替前面的整个主句。Which is why， why 前面省了 the reason， 这个前置词它省了掉了，这个名词。所以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the reason why 或 why 就够了，甚至 the reason 保留， why 不要。 Which is the reason he has so many friends。 我再说一遍，在 be 动词后头你可以用 why， 你可以用 the reason， 你也可以用 the reason why，三个都可以。 Why 比较简单，这就是为什么他有那么多朋友的原因，他人谦虚嘛，大家都愿意跟他在一起。 Back home， 回到家的时候呢， He helps his mom do the chores， 他就帮妈妈呢做杂事，倒垃圾啦，也就倒垃圾啦。 And helps his mom， 后头那个 to 省得掉了， HeHelps his mom to do the chores and to look after， 那个 helps 加宾语之后，那个 to 可以省得掉，就放动词原形。 Do the chores and look after， look after 就是照顾两个弟弟以及一个妹妹。 All in all，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All in all 用连音出来， All in all， All in all，总而言之， He's my role model， 他是我的模范生，榜样， role model。 如果没有加这个 role， 那个 L 有那个 L， 所以 role 舌尖抵上去，如果你不加这个 role， 就直接讲 model， 对不对？他是我的模特，那什么意思啊？光是一个 model 是模特，Role model 就是模范生。 In every way， 在各方面他都是我的模范啊。我觉得我这篇文章还写得还真不错耶，所以自己讲自己不好，自己讲自己好，所以 I'm not modest， 那是不该啊，我不够谦虚，张嘴打一下。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休息一下，待回来。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常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零起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常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的从头到尾给他念一下。 My friend John. John is a very good friend of mine who lives next door to meIn addition, we both go to the same school and study in the same class. John's father, who is a truck driver, works very hard every day to support a family of six. John's mother, who is a typical housewife, typical 就是典型的, is busy with housework day and night. Even so, they live happily together. I respect John.Who was born into a humble family, but nevertheless feels self-conscious. He does well in school, but remains modest and polite, which is why he has so many friends. Back home, he helps his mom do the chores and look after his two brothers and sister, and one sister. All in all, he's my role model in every way. 我们打出来的这些中文，你可以把英文念久之后，把英文按住看中文。 John is a good friend of mine. He lives next door to me. In addition, we go to the same school and study in the same class. 你可不可以这样子一口气翻下来？这样下来才是真正的，不是死背书，而是活翻译。久而久之，你就会越来越会讲话了。 加油，这是我的一个秘密，已经告诉你了。 你听好之后呢，不是，你听好之后，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慢慢的学习，这样子才能够完全搞懂啊，对不对？我们下次再会。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Maybe someday say goodbye.My dream so sweet, loaded